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 漫游嗨翻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回力调频漫游海飞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哎呀，晚上好，我是许可 啊。大家晚上好，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就是我们俩，今天我们俩这个红了一把啊啊！今天依然是一个愉快的晚上，我们今天依然是漫游嗨翻天陪伴大家，欢迎大家能通过微信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给我们刷弹幕互动。 没错，另外您可以登录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这样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期视频的完整回放了。OK，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动漫游戏的一个节目，对不对？ 嗯。 那我们平常呢，你说人生总不能起床就是看动漫玩游戏然后再睡觉下去啊，这样我估计长久以来你的生命就不会太长久啊。 嗯。 所以我们要配有这么一些啊，时常有一些小小的运动啊。 对，而且总是有这个长辈这个听众啊跟我们发来留言说这个、孩子们听你们的节目都有一种正当的理由来玩游戏了、总觉得我们不传递什么正能量。那么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这个匹配一下这个健康的游戏打开方式、 没错，这黑色夜天使说差点就被骗了，有人说今天没直播，然后这个孤芳自赏说红火火火火红恍恍惚惚啊，还有这个雪藤啊雪槽啊，雪槽一空说终于开始了啊！对，今天我们就是继续给大家直播啊。我们这个节目讲究一个叫做随机性，你知道吗？就是你永远摸不准我们哪天对是直播还是录播啊。 今天因为天气呢，就一下子北京感觉转秋天的感觉，特别凉，所以我们俩来温暖一下大家。 对，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要隆重的请出我们今天这个健康正能量又阳光开朗的青春活力美少女邱莹，掌声有请邱莹。 Hello， 大家好， 欢迎邱莹。 哇，这么萌的一个妹子，大家来猜一猜啊！今天咱们既然讲究这个运动啊。运动在游戏中，那邱莹究竟是一个运动达人呢，还是一个运动的一个不行的人呢？啊， 我是个运动人。 大家猜一猜啊，对，大家猜一猜。 举铁是吗？ 这样，你看啊，咱们先那个，你看啊，导播老师等会儿切到邱莹，我们先从邱莹的脸庞开始看，运动达人的脸庞是什么样？ 不配合。 再一看，哎，刚才邱莹的手啊，运动达人一般手都会抓那个出了茧，你知道吗？然后你看邱莹的整体身材的一个分布啊，还有一个头的脖子的肌肉啊，还有这些 颈 部肌肉， 你这个说的都很基础，是谁没有头脖子？ 对，然后大家可以猜一猜啊，邱莹到底是不是一个运动达人？另外，其实今天咱们也跟大家简单要分享几个运动的小窍门啊。说到这儿，我就先说一说，其实上大学那会儿在。因为上下铺，下铺的时候是当时放电脑，上铺睡觉，然后从上铺到下铺都不走楼梯，啊，不走那个小楼梯，因为我们会从上面对，先抓着那个，然后一点一点横下去，然后就从那个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托马斯半拳学下来之后， 我以为你会那样直接来一个那个体操的360度转体， 那就撞墙了。那个宿舍没有很高，对，我们都是通过那样锻炼的。那你大学时候有过什么锻炼吗？ 我觉得 就是读书吧。因为李可身体挺弱的， 我比较喜欢这个精神细胞 啊， 一般看看电影啊，读读书啊，偶尔呢出去散散步啊，对吧？ 所以其实大家看到这个李可这个身体状态就不是很好，无论是从这个脸部啊，是吧，这些分布上啊，这个耳朵的大小啊，都能看出 耳朵大小。弥罗佛比较健康是这意思吗？ 哎，这个咱们有的网友说凉，说今天杭州啊一下子就30多度了， 啊，杭州看来很热啊，对， 嗯， 因为今天北京确实很凉爽，不知道有没有北京的朋友今天很凉爽。 那也希望今天参与我们互动的水友呢，来猜一猜秋莹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呢？ 对吧？ 让大家先猜一下，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灯泡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最好听的游戏动漫节目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又是一个愉快的晚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啊。 对，今天有人说桂花开了啊，那我们的春花也开了啊，欢迎这个秋莹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秋莹。 春花是什么梗？ 秋天的秋莹就如春花一般灿烂、 哎、其实你看，你就应该秋天来做客节目，因为叫秋莹、 哎、咱们都用秋天来造个句吧，怎么样？ 好，来吧、啊、 谁先开始？ 来，最有文化的你吧。你不是在大学经常读书吗？ 我怎么觉得自己挑戏这个就挑劲儿了。 来，最有文化的你啊，开始。 我是在春天春眠不觉晓，秋天处处闻啼鸟的。 你这是什么呀？你 夸 他？你这真的想？哎，你都枉做这个。 重来。 对， 我是在春天里读书破万卷，秋天来给大家送上漫游嗨翻天的李可。 嗯， 怎么样？ 好，非常好。这个秋莹呢？秋莹来吧。 嘉宾不参与这个这一项。 你来。 就是春天怎么样？啊、秋天怎么样？ 对对对。 春天是我妈妈出生的季节，秋天就是我出生的季节。 说实话，乍一听你这个 春种秋收，是不是？ 啊，乍一听你这个文体有点像那个 磁铁。所以你是小米是吧？ 我是 秋天的麦，秋天的稻子， 高粱 啊！对，那许可呢？ 我等一等再说嘛。 你是在春天里秋收万颗子。 其实是这样、啊、 不是你别百度呀，哎， 不是，其实是这样，我其实在大学很有文采的， 你不能依靠你 这 个离电脑近就直接。我给大家带有秋天的名诗，哎呦呦， 是这样、 哎呦呦， 我给大家说一个，他们俩都是强词作句啊。既然秋天的名诗，咱不得不提到这个饮酒其四中，也就是咱们魏晋的大诗人陶渊明的一首诗啊，叫《秋菊有佳色》啊，大家是不是也听到很熟悉的感觉啊？是不是？ 行吧，算你过吧、好吧，算你过吧，跳过这个趴吧。 或者这个白居易啊，叫这个满园花菊郁金黄，终有枯丛色似霜啊。 啊， 非常好的一个形容秋天的句子啊。 好嘞、嗯、谢谢我们的许大诗人给我们大家这个带来的这个古诗 啊。 那我们就跳过这趴吧。 好，跳过这。那今天其实秋莹，刚才大家有没有猜啊？说秋莹会不会什么运动项目？刚才咱们有水友说秋莹好像很擅长游泳。秋莹， 我就不会游泳 啊！真的、 啊啊，真的，你就不会游泳啊？ 不会。 哎，为什么呀？ 我不太行。 你小时候没有被那种培训班、就是？ 我小的时候是被淹过，所以就再没弄过这个了。 哎，应该说淹过就会呀、啊。 不是，是小的时候那个公园不都有那种露天的，然后底下就一个小池子的那种嘛、然后还很小，然后那个一般那种泳池都会配大滑梯。本来我是要去玩滑梯的，结果就在那个滑梯口等着，然后前面有一个大人在接他孩子，然后结果呢就绊了我一下，底下有那个线，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喝了好几口这个泳池水。从此就再也、 你这个成长史真的 哦，那一次 从此以后秋莹就立志除了游泳任何运动项目都要掌握来强身健体。 对、 哎、但是我觉得游泳这个东西就水性真的很重要、我就是属于水性很差，就有点怕水， 可能你就是天生的旱鸭子 啊。对，我觉得 是。 秋莹你呢？你水性怎么样？ 我水性也不太好， 就是很怕在那个水里的感觉，就是双脚腾空之后就对，双脚离地之后就会很紧张。 对， 其实那秋莹，那你今天到底擅长什么运动呢？平常 其实我玩过的运动还挺多的，你要 说 擅长了的话呢、看身材也知道也不是特别擅长，可能 没事。那咱们就先说说玩过 的 运动 啊玩过的比如说有骑行，有翻板翻船，这些都有尝试过。 哇， 还有什 什么蹦极算不算这种极限运动？ 所以我知道了，秋秋喜欢的是极限运动，有朋友猜到吗？ 我想听一下蹦极是吗，秋叶？ 蹦极想听一下，蹦极真很刺激。 你是玩游戏排位被坑了，然后去蹦极？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也不知道是许可还是导播老师写运动软妹来写，应该改成运动小钢妹，是运动小钢。 不，这外表看像软妹嘛，是吧？ 内心有一颗强硬的心。 对，我觉得秋叶你大概给我们稍微讲讲这个蹦极，因为蹦极真的不是有很多人涉及。 对，大部分人还是 或者有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很难登上那个高塔。 就是蹦极这项运动嘛，我觉得是你没参加过的人，就没蹦过的人可能愿意有那个胆儿去尝试，蹦过的人再去第二次的人是最厉害的，我觉得。 就是还可以再一 次。现在让你去第二次你还会去吗？ 我就会比第一次要犹豫很多了。 所以这项运动是后怕的，是吧？ 对，就是 需要一种冲动。 对，我觉得那个在那块最害怕的是，我是在北京青龙峡跳的嘛，那个是说是北京最高的一个那个蹦极，大概60多米。然后呢他那个蹦极是这样，我之前以为他所有的重心是在你的胯这儿，因为你要穿一个那样的那个安全的东西。但其实他的 重在脚那儿。 对，他其实那个劲儿是绑在脚那儿的。 跳过的人知道的这种。 对对对，他是其实那个劲儿是绑在脚上的。 是。 然后呢，最害怕是什么？他那个弹力绳啊是悬空的，然后你站在那个板上，那个板四周都是没有那个护栏的，你完全就腾空站那儿。然后呢，你刚开始本来站在那么高的地方， 就是、 你半个脚， 我觉得 那 时候就已经很害怕了， 非常害怕。最可怕是他那个弹力绳非常的重，大概有个，因为他能承重130到200斤的这样一个重量，它很重，它在那悬着，就有个东西在底下拽着你，知道吗？然后你在那个板上就像要被拽下去一样，然后半个脚腾空，是身边什么东西都没得扶，后面还有个教练要推你。 当时说实话，秋阳，现在问你一下，你当时在跳下去的最后一秒，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是休克状态的，是没有什么可以 想。那前两秒想的是什么？ 前两秒就是自杀的感觉。没有没有， 这 样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秋月你在这之前经历了什么，让你想去这样一次尝试？ 排位十连跪， 我真的是跟朋友一起去，但我那朋友很有意思，他是第三次去参加蹦极了。然而呢，就是 看来你这朋友经常遭受打击， 但是他没有跳下来。他站在上面，然后害怕了，他在上面大概犹豫了得有，我觉得有2分钟嘛，就那个教练一直要让他下去，他就没下，是个老爷们儿，然后结果还害怕就下来了。 哦，还可以下来的呀。 对，他就不跳了，他放弃了嘛，他就回来了。 哎，那其实按照正常来讲没有什么危险嘛，就是你再害怕下去你也不会说心脏 对对对， 他 其实危险性是比较小的，但是有你跳蹦极的这个动作，如果你要是太僵硬的下去，你会闪着腰嘛。他会甩你，你整个人。 我觉得我想象了一下那种感觉，我觉得最恐怖的是那个弹力绳往上拉你那一下，然后 那一下真的很疼。其实 我觉得最不是那一下没有什么感觉的，就是人在跳下去的时候大概有个3秒到5秒是休克状态，是你完全不知道自己没有想法。其实最害怕是跳下去那一瞬间，就是你离开那个跳板的一瞬间。 我是在想，我看下面应该是海吧，应该 是 水 倒是 湖， 看着那个跳下去之后噔又被一种弹力蹬上去。 你们在下面看 的 时候觉得那个是很恐怖的，但是直到就蹬回去的时候我们都是休克状态的，就大概弹个2-3回合才开始开始叫。 哦，那个叫声是之后。 对对对， 秋莹立刻，虽然你们在这讨论蹦极讨论的很严重啊，但是大家貌似被秋莹的那个被海水被水游泳池水呛到，大家被完全绕走。 那个比较感兴趣。 你比如说这个爱吃榴莲酥就说啊，我当时也是在海里游泳，大浪过来喝一口海水啊。这个黑色天使说才几岁我就被河水冲走过。 不是，这海水可能有点齁吧。 真的我好心疼他，喝了一口海水就太咸了。 对啊，海水每次喝完都感觉就是嗓子里难受。 对，非常咸啊。那秋莹其实看出来你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女孩子，对不 对？是这样的。 其实咱们今天啊也是对你稍微做一个了解啊。你平常玩游戏吗？ 玩啊，要玩游戏的呀。 玩游戏吗？ 对呀、就是你要出去跟朋友一起出去肯定是去不了游戏的嘛，不然全程尬聊也是。 就是桌游或者是这种社交性的游戏。 有啊，但是比较大众的吧，什么狼人杀呀，我是卧底啊。 你是卧底是吧？ 对， 谁是卧底？ 谁是卧底啊？对对对，对。 哦，就是这种社交类游戏是吧？但是对于电脑上和手机上就不是很常涉及。 对，手机上就是消消乐吗？ 哎，那是为什么呢？你是怎么看待这个手机上或者电脑上的游戏？ 这种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 对， 我可能就是没有离不开手机这种感觉 依赖。 对对对，就是手机玩游戏没有特别吸引我，还喜欢大家在一起有真人的这种游戏。 有真人的这种感觉， 有互动。 对， 哎，那你当时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看你们班男生有玩游戏的，你当时什么感觉？ 就是不良少。 没事没事，这个大家都 是，就是想说好好学习。 其实有很多事就这么想，就是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偏见对游戏。 你其实也不是有偏见，就是觉得他们是有故事的人，去过网吧的都是有故事的。 真的吗？ 哎，就来说说，你到现在去过网吧吗？ 没有，哎，我真的是没有。 你在大学也没有去过吗？ 也没有去过，就没有什么契机。 当时领到身份证的第一件事不就应该是去网吧吗？ 我为什么不？我就没什么要去网吧的事，去网吧不就玩游戏吗？我又不玩游戏， 啊，有很多呀，啊，看电影、社交、聊天、吃饭啊。 是和你领到身份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 对啊，但是当然这很正常。我觉得大家水友也是，当我们领到身份证 第一件 事 就 去网吧验一下真假呀，啊，就是。 所以我觉得许可是最适合这样的节目了， 啊，对 吧？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期节目就请了这么健康的邱莹。 对，哎，真的就是你知道，我们当时拿到身份证第一件事儿， 嗯， 男生都兴高采烈就冲到网吧，然后就给人那个身份证还是刚做好的，你知道皮儿都没有拆那种，然后就去上网。哎，就那天感觉特别爽，终于可以自由去网吧了。 难道不是领了身份证第一件事去买车票吗？火 车 票？ 是什么？ 车票远走高飞流浪是吗？ 我为什么突然要买车票？我生活的好好的，为什么要买车票？ 哎，说要买车票 啊，秋莹可能是一个比较爱旅行的人，所以他会想到买车票。 啊， 嗯， 哎， 是 说说 这个是 说 对了。 嗯，啊， 嗯， 你平常是一个特别喜欢这种，就 是啊，我就是喜欢出去走一走的， 而且一定是坐火车的。 对，而且再加上我的工作本来也是户外的，然后工作之余我也会自己出去玩。 哦， 哎，讲讲，嗯，讲讲有一次经验那种。 就最近的吧， 嗯， 最近比较特殊的是去了一趟青海，然后环湖嘛，360公里环湖骑行了4天。 哇， 四天纯骑行， 很特殊的经历啊。 对， 就是说你去青海湖环湖骑行了4天。 对，就是， 啊， 全靠自己骑嘛，骑行就是全靠自己骑。 嗯， 这个就还蛮有这个蛮难忘的。 这是你第一次去骑行？ 对，这是今年6月份嘛。 说说为什么要去啊？这个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当时是想去一趟西北嘛，就想去一趟大西北。后来我们就发现时间也合适，然后去青海湖游玩的时候发现这个方式也是大家比较推崇的。 嗯， 然后我们就两个姑娘也胆儿也挺大，自己就去试了。 啊，你们两个女孩自己孤身坐火车去青海湖。 对对对， 是 嗯， 是吗？ 是的，是的， 这是你们拿到身份证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孤身去青海湖买了张车票， 买了张 就开始 去青海的火车票。 我觉得你们俩是铁人三项的种子。你们俩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你比那些去网吧的有故事多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比较有故事吧，我不知道咱们水友怎么看。啊，咱们水友又开始在这讨论积极的去网吧的事情，在这漫天屏幕在讨论。 比如说我们这儿只剩网咖了，你知道，就没有别的娱乐项目了， 哎， 是吗？ 哎呀，对对对。 哎，有这个网友刚刚进来，嗯，欢迎欢迎欢迎！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个运动与游戏啊， 聊的是一个铁人三项的 种子选手。不要以为进来之后走进了一个这个奥运会的转播状况。 小的时候玩双杠，长大。 其实还 小时候在水枪玩双杠，然后长大之后去远方是吗？ 其实还有水友刚刚说邱莹是不是练铁饼的？ 哪个水友出来？我要跟你聊一聊。练铁饼的可爱性。 后来我还脑补了一下，我说铁饼是什么？我以为是拿枪打的那个。 铁饼是一项奥运项目吧？ 是拿枪打的那个吗？往上飞的那个？ 不是，铁饼是要 扔 的那 个 吗？ 那 个，要转一圈扔出去。 哦，那个是哦，咱们导播老师说拿枪打那叫飞碟。 这时候好像给主持人翻一个大白眼。 是不是 感觉是一个很无知的节目？我们是一个非常严肃又 您没有听错啊，在咱们节目今天做客的嘉宾呢，邱莹呢，就是一个平常出门玩社交游戏啊，经常喜欢买张车票去远方旅行的一个旅游达人，而且还 出差箱子里都要装两个杠铃的人。 你这会超重吧，一箱子。 哎，说哪儿了？ 说 这个 青海 湖呢？ 说 说 骑行。 对 你再说说那天骑行。 青海湖骑行啊，对，我们两个姑娘就去了。去了之后，六月份去青海还是有点爱下雨嘛。 哎，我再插你一句，为什么让你们两个姑娘去啊？嗯，没有同行的男士吗？ 就是我们俩说走就走了。我那个朋友他正好要换工作嘛， 他刚拿到身份证，然后你 他刚辞职 哦，就是一个新开始。 对，他就刚辞职，正好有一大片时间出去，然后我也是时间比较自由，就跟他一起去了。 哦， 对， 好，这是这个旅行的开始。 旅行的开始。 嗯，然后到刚到那儿呢，之后 就是我们是一个线儿嘛，先去了兰州，然后敦煌， 嗯， 最后一站是青海， 嗯， 然后那个 他青海其实是要坐大巴去西宁的，然后再从西宁坐那个、嗯、啊不是从西宁坐大巴去青海镇，它是一个镇子、嗯、然后呢因为当地那个信就是信仰佛教的人比较多，他们就是要、嗯、要求环湖，这个青海湖是360公里，环湖走下来这样比较虔诚，它有一个就是比较美好的寓意吧，对，仪式感、嗯、然后我们就想体验一下，当地他那个租车的俱乐部也都特别多，我们就随便找了一个租车俱乐部、嗯、直接租了两辆车，第二天就 出发了。是自行车是吧？ 对，就是山地车嘛、嗯、就是那种 很专业的骑行的、 对，可以变挡的那一种、哦、这样的话 变挡， 对，因为这一路它不是平路，你知道在青海那边上坡特别多，上坡大下坡、 哦、还 大上坡， 骑起来挺累的， 哎， 非常累。 你去之前不需要经过训练，或者他们说骑行之前要做充足的准备的？ 嗯，其实其实就是你把药带够了就行。我个人是觉得听起来挺害怕的，360公里一天骑个大概90-100公里这个样子、嗯、是吧，累是累的，但是我觉得正常体力的人都是可以坚持下来的 啊， 就你要有， 因为你去之前，邱莹也是一个就平时坚持健身的嘛。 对对对、嗯，除了那个就是有一些高反的人，可能比如说、 哦、 对有高反有胃病的人，可能到那儿以后会有一些、 嗯。那你有吗？ 我没有， 我身体非常好， 铁人三项 是有效果。 那你先接着讲，你先让邱莹接着讲，你把这青海湖骑行再讲讲。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对这个骑行充满了期待。然后我们俩人骑，其实我是建议，如果大家有要去了的话，但是也有那种一个人骑下来的，也是挺牛的。嗯、但是我是觉得 更多。是孤独吗？对，他喜欢孤独的感觉，跟你买车票喜欢自己走， 孤独骑行 自己走的这， 对，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就一定要搭伙骑。然后我们刚开始到那儿以后、啊，直接到了骑行俱乐部。第二天早上领车的时候，发现有三拨人，我们三拨人就凑到一起了，最后就八个人一起去骑的、嗯，那个感觉特别好。 为什么？ 就是第一个是人特别少，然后八个人就并排骑在一个大公 路 上， 感觉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大家有不停的换这个带队的人，嗯、有的然后有一些上坡、 就是、破风是吧？ 对对对， 同人破风。 哎，对这个破风这个词儿讲的很 专业， 你一看我就是专业骑行是吧？ 对，主要是我们大上坡逆风的时候真的非常痛苦，而且六月份的时候青海那边风是非常大的。 嗯， 然后那个这一路上就是女孩就被包裹在这个中间嘛， 啊、 就是前后左右都有挡风的人。 对对对。 然后呢，嗯，其实想讲一讲的是第二三天的时候，他那边那个天气就是一片云彩下面，每一片云彩下面天气都是不一样的。你看骑个5分钟，前面就是大冰雹， 哦、 那个冰雹非常大， 就你们 是我从小到大见过最大的冰雹。 那可能是对你们孤独的馈赠。 大概有多大？描述一下。 它是这样，它那个冰雹下来以后，它有点像那个雪花，它冰雹和冰雹之间是其实是可以团到一起的。 嗯、 反正那天我们下来以后，大概那个冰雹团到一起以后，有这么大一个大冰块的， 鸡蛋那么 大，一个小的团。 那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很应景的事情， 什么？ 你们当时几个人在骑行？ 我们八个人，但是冰雹那天就剩四个了。 四个人骑行的时候，这时候有人拿出那个喇叭放在车后座，就放那首《愣愣的冰雹》，天成胡乱的拍，是吧？然后你们四个人在骑，我特有感觉。或者放那首《笨小孩》，正好也是四个人在骑行。 或者就直接啊哈，给我一杯忘情。 老天爱笨小孩，我的一个。 哎，我们真有在拿这个 就 想去骑的 啊，真的、啊。 但是对，但是如果碰到天气， 人家气氛就好。 我跟你讲， 这个 碰到天气差了，你根本就听不见那个，里面只能呼呼的风声，特别尴尬。 好好好， 天 哪！那你们那天是碰上小冰雹？ 不是，那你们遇到 冰雹， 我们 那 个在一个地方先停一会儿呢，还是继续往前？ 你不能停，因为那个四周没有避雨的地方，它 就 是大公路，两边是荒漠。 那你就只能赶紧驶过这片、 荒漠或者是草原，对，就你就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骑， 迎着冰雨了，迎着冰雹往前骑， 冷冷 那真的就是 特别疼，就那个冰雹打到脸上非常疼，就是它隔着雨衣打到我们身上都疼。 当时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有一个人骑的朋友还好吧？ 我真的特别担心 一个朋友， 不知道为什么秋英说有一种这种边骑车边被人打巴掌的感觉。 哎，那你们如果都被打巴掌，前面破风的还不是 到冰雹这个话就无所谓破不破风了，大家都挨砸、 啊、 就没事、 啊、大概用了多长时间驶离了这个地段？ 大概得骑了半个小时吧，挺崩溃那半个小时， 被扇了半个小时的巴掌。 你那个半个小时在想什么？ 我那帮我真的要哭了，就挺崩溃的。其实、 其实你哭了也没人看出来，因为冰雨和那种泪水就融合在一起。 能过这冰， 好想跟这个主持人绝交， 总是强调冰雨这件事。 这主持人怎么都不盼嘉宾好点儿了、 有人说嘉宾那个铁人三项是带有天气难度的那种，就是你知道不是那种阳光的铁人三项。 还有那种复杂地形越野的、那个、 铁人三项走出来了。 对 对 我看到一个网友说冬天骑自行车上学的感觉比你这种感觉还要激烈。 好，一会儿咱们要找这个网友来说说他的故事啊。半点进一小段片花。 好，听一小段片花之后再来看咱们铁人三项选手啊，不对，运动软妹这个啊，邱莹的这个惊险故事。 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皮店，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我是你们亲爱的主持人许可。 Hello， 大家晚上好，今天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凉的夜晚，今天的最低温度达到了13度，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增减衣物。当然了，依然有 我们，你也可以去骑行啊。 当然了，依然有我们这个温暖依旧的漫游嗨皮店来陪伴大家，欢迎大家通过微信上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皮店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 没错。嗯、啊，那今天也是隆重请出我们的铁人三项选手啊，不对，这个运动软妹啊，嘉宾美女、嗯、啊， 也是我们的这个 运动于一身的 骑行健身达人邱莹、 啊，邱莹，欢迎邱莹 ，Hello， 大家好， 啊。那个邱莹啊，嗯，说实话啊，你刚才那个骑行在后边讲讲，冷冷的冰雨过去之后怎么样了？那个事情啊， 对， 过去之后那一天过去就伤的伤，病的病嘛。然后第四天的时候，嗯、但我们四个还是坚持下来了，第四天就骑下来。其实骑行过程当中也不是特别累，最难受是屁股疼， 就是会磨是吧？ 骑久了非常就很硌，嗯，很硌。然后那个，但是骑到最后，我 们男同志们还好吗？ 不知道 啊、哦？是吗？哈，行，继续继续。 我们骑到最后有那个 病的病，伤的伤嘛？刚刚已经说 他们应该会有需要那个垫儿吧？因为会有血那种啊，不是因为被磨 是赏了一丈红吗？ 腿上会磨到， 是是 对，腿上会磨到 没有没有的、 啊、 没有的，不要听徐主持瞎说。 那你当时病了吗？ 我没有，但是我同行那个闺蜜病了，就高反嘛、哦。我的天哪，她第四天就没有跟着我一起骑了，我是跟着其他几个小伙伴骑到终点。 是最后剩下来的那个 胜利者。对对对，是这样。然后我们那个，我们到最后他有一个那个俱乐部颁给那个骑行的奖嘛， 荣誉勋章， 荣誉勋章和一个奖状。我的天哪，那是我收到过最热泪盈眶的奖状。 有没有想起那种运动进行曲，噔噔的噔， 给你搭个小舞台。 我就只记得我拿完那个奖状之后，就给我妈打了个电话，然后哗哗哭。你想， 真的就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就是很想给爸妈打个电话，就开心的哭一下。 不是这有多么不知道。虔诚的一次愿望， 就感觉经历了99、81难那种感觉。 对， 那这件事之后对你的这个生活或者什么有没有什么影响？ 就非常难忘，我觉得是一个他可能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待生活的态度吧。因为我们当时碰见那几个骑友是完全不认识的，然后性格也都各异。嗯、刚开始还觉得会不会合不来，但发现根本没有这个。就是比如说所有不认识的人为了一个目标去干一件事儿的时候， 哦，是非常团结的。 对，是非常团结的。你就会觉得人和人的相处其实还蛮。 蛮只要真诚就还蛮容易的。 嗯，我突然想起最近这个《星球崛起》特别火热，这部电影里说团结起来，就力量是无穷的。 对，就像你们 N 多人骑车就有气势，孤独的那个男子骑。你后来在颁奖的台上看见他了吗？ 他和我们不是一个俱乐部。 那个人孤独的走向了远方。 对，那个人孤独的走了。 嗯。 然后秋莹，那你这次除了骑行之外，平常会进行什么运动吗？ 平常就跑步嘛。会跑步会更那个更多一点。昨天去参加了一个荧光夜跑， 哇，哎，听起来像一个 party。 你怎么不是去青海湖骑行，就是参加这种荧光夜跑？ 感觉秋莹的生活好 丰富，你的运动都特别炫，对。 我就非常想让大家跟我一起去。昨天我去荧光夜跑，然后在朋友圈发了一个链接嘛，就还担心没有人跟我一起呢。结果我们小伙伴还是一块儿去了， 嗯、 还是不错的啊。那个荧光夜跑，但是就是觉得可以再赢一点， 再 荧光一点。我们看那个链接里面就是 一样。再赢一点， 对，他身上的荧光粉，脸上画那个荧光彩绘都特别漂亮。 嗯， 但是昨天那个也没有给画，就带了一个那个荧光的小 熊。秋莹啊，你说你都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你怎么还不明白？图片是不可信的。 图片 背后都是血与泪。 对，有图有真相那句话是出现在强大的各种 P 图软件之前，你知道吗？ 但是昨天那个荧光夜跑至少就是不是路灯式的了，就平常可能在公园 跑， 它就是路灯嘛，只有路灯那一种灯光。昨天跑就是五彩的。 但对你来讲没关系啊，从小被淹过水，后来蹦过极，然后又去青海湖骑过车， 这事儿能掀天了吗？ 这种小夜跑简直太轻松了，这种。 对， 那大概有多少人？ 挺多的，大概四五百人吧。嗯，四五百人一起跑，然后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荧光的装饰， 嗯、 有的人是拿的这个荧手上拿的，有的是头上戴的， 嗯、 还有一些身上画的这个荧光彩绘。 跑了多远？几公里？ 五公里，按理说是五公里，但可能有的人就是走走玩玩这样的，反正就整个氛围特别的好。 哦、 嗯，然后现场是有一个电音 party 在那儿的，就是有一个舞台、 哦， 舞台上面放着运动的歌曲、 嗯， 然后还有这个教练带我们热身，就很多他现在的这个荧光夜跑的活动都是这样的，就是号召大家做一种健康生活的方式，然后那个用这种荧光夜跑让更多人爱上跑步。 那、 嗯、 中间有没有补给站啊？比如说给烧烤啊，弄好的玉米啊，烤玉米的这种？ 没有。 啊、 你补给完了应该也就跑不动了吧这位 可以溜溜达达呀跟逛游园会一样 这位主持人只想着补给过去只为了补给 徐哥你这就是感觉要走到一段就要这个沉迷一下 补给一下 美迷一下 沉迷一下对对对 我有这个可能有的这个听众觉得我们今天没有说跟这个游戏有关的哈、 嗯、 我们今天是这个运动就是大家在游戏之余呢、 哦、 也要这个走出户外 咱在游戏之余的运动啊 对，哎，我最近查了一个这个，有个数据表明啊，就是经过这个调查，大学生说51%的学生承认做不到每天锻炼一小时，只有36%的同学说每周至少会有3次以上的锻炼。嗯，不知道许可和秋莹你们平时的锻炼的频率怎么样？ 铁人三项选手先来。 平常锻炼频率就是有空就去，我还是蛮平常，我还是蛮经常的。 就有没有对自己有要求？比如说一周我至少去个2-3次。 以前有，最近没有。 就最近太忙了，是吧？其实 以前嗯，最近有点懒嘛，可能。 哦。 对，以前是有的，就是我经常会去朝阳公园跑步，对，然后晚上去朝阳公园夜跑的时候氛围也不错，特别多人在那跑，然后空气也很好。 又是荧光夜跑。 对，荧光 不太荧光，只有夜 跑，只有夜跑，大概一周有个2-3次、3次的样子吧。 嗯。 然后朝阳公园也会打打网球，他那边那个网球场还不错，因为我不会打，所以就会请了个教练，然后那个教练就会帮你攒几个大概是一样等级的这个、 哦、 一样的女人，可以租一个场子在那儿打，还挺好玩的。 哦，哎，那你现在网球练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就可以接球和发球吧。 可以，那也可以，因为你知道网球很沉，速度也很快，然后那拍子也很重、 嗯、对，但其实你真的去打了以后发现它不是一项费力的运动，它是很考你的协调性和那个反应能力的。 哦，是这样、啊、 对、 哦、 它不是没你想的那么沉， 是吧？ 对、 嗯、其实从科学角度上说运动其实也算是游戏的一种、 嗯、 对， 因为它是为了释放人的这种过剩精力嘛。 没错、 啊、哎，你看啊、 嗯、 这还有 46.5% 的同学说宁愿在宿舍上网也不愿出去这个运动、 啊、 就说电子产品其实是终结运动的杀手。你怎么看待这事儿？ 因为我们在这个比如说青海骑行，我们再直接下载一个骑自行车游戏就可以了呀。然后荧光夜跑，我们直接下载一个跑步游戏，吃鸡游戏就可以跑步， 就是在虚拟世界里。 对，我们还可以在山上跑、地上跑、楼里跑，在很多地方都能跑、啊、 海里跑、 这个、对，都可以啊。 嗯、 就是， 那所以你是不太推崇运动的是吗？还是、 不，我还也推崇运动。你像这池深就说、 嗯， 说刚才邱莹说的那网球系统，说这还有匹配系统。 哦，对啊， 对， 按照段位匹配， 按照段位匹配， 匹配系统 对， 是先进啊。 不是，这个教练会帮你、 那个、 帮你匹配的。 那邱莹这个发球和接球应该属于青铜，绝将青铜在王者荣耀。 绝将青铜应该是啊，王者发球你应该接不住了是吧？那种 对，接不住的。哎，不，王者发球是他们可能接不住我们的，他们发球都很厉害， 是吗？ 对， 哎呀， 哎呀，那说实话。其实邱莹呢平常时间中就选择一些跑步啊这种对吧， 嗯， 那你在上大学的时候觉得做过最徒劳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对运动执着这种 最徒劳的一件事、 嗯、比如说办了张健身卡没去几次、啊、这种 有的 有 的 啊， 有啊，只有这样。我觉得最徒劳的是我一般办了健身卡我会去、 嗯、 但是从来没去过他的游泳馆，就是你那个健身、 哦、是是是， 对吧，健身卡里头有的是它是包含你的游泳项目， 但是我发现每次我选健身房都会看他有没有游泳馆， 对， 就没有游泳馆我就会觉得哎呀还是别家， 对， 然后有其实我也不会去， 对，所以这是一件最徒劳的事情。 其实办健身房人就很奇怪，我花大价钱弄了个这个，你们为了这然后又不游， 你们都没人过来游， 就是我可以不去但是你得有，我花这个钱你得让我能享受这样的 VIP。 结果你一年没享受过一次。 那又怎样，你得有，你有没有是你的事儿，我去不去是我的事儿。 啊、哦、 还有我这样的人以后 没有人再欢迎我去他们的健身房。 是， 嗯，所以邱莹就是除了游泳，其他都还是有所涉猎， 嗯， 对 对。 哎，邱莹、 嗯， 我就特别好奇，像你这么一个性格的人，在玩比如说狼人杀呀、啊、这种游戏中，会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要看对手，遇强则强，遇 什么意思？ 如果对方是那种很，也可能是，比如说如果对方是那种比较强势的，我可能就会换一种策略来对付他，冷静的对待。然后对方如果特别弱的话，可能就进攻吧。就可能会是这样。 哎，那秋云你玩游戏属于那种特别认真，就是我一定要知道是谁，还是就是我也不在意知道是谁，我就在这儿就是搅局，你明白，搅弄风雨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没有一个固定的，要看那天智商在不在线，就每个风格都可以驾驭。 就是我感觉有很多就是挺高涨，就是属于搅弄风云的人、 嗯、 他还属于挺高涨，他知道其实大概能判断出来，但是他就是不去那么的戳破这个局、 哦、那你说的这种是比较高段位的了、 嗯、 我其实应该处于中段或搅局部 啊，就是 段位， 就要不就认真的在玩这局， 对对， 要 不就 是 看出来我就认真玩、 哦、 要不就看不出来就搅局 啊、哦、 明白了、 嗯、 其实咱们多说也无益是吧、 嗯、 我觉得咱们来一把你话我猜、哎才能那个才能证明出来这个各自的水准啊！我不知道咱们水友有没有玩过你画我猜的啊、 嗯？ 咱们现在能玩吗？邱莹，就是拿着手机就可以是吧？ 可以的 啊，可以 分享链接就可以。 好好好， 那由邱莹来给我们完成这个技术啊！ 对对对， 刚才有 邱莹来完成一个技术。 现在玩狼人杀， 我来找一下。 上高速太快了。对啊，大家都 哦，对对对，那个狼人杀上面是不是发金水，也不是嘶嘶嘶嘶什么牌 什么， 你们是不是都听不懂？ 嗯、 有一个就是那个 APP 叫饭局狼人杀嘛、嗯，然后里面很多高段位的那个人在玩的时候，他不像咱们这样解释， 嗯、 就是说我觉得今天谁是谁什么什么的，他们都语速非常的快，而且都是那个专业性名词。我给这个人发金水，给那个人发银水，这个人查杀，然后这个人什么撕警牌， 你说你天天倒水倒大 你们是不是根本听不懂？ 金水银 水 是补药和解药吗？ 对，不是，其实说发金水的应该是啊，我如果没记错，发金水的意思就是我认为你是个好人、 哦、 我给你发金水，但 是 咱们就会说我觉得你是 好 的，你是平民的，但他们就发金水发银水，就是这种所有的这种话都听不懂、 哎、 嗯， 干嘛要弄那么复杂， 是啊，来吧，来咱们先来一把你画我猜， 嗯，让我得找一下、 啊、给大家了解一下这个。 其实我今天还挺想，就是上次咱们玩那个什么谁没有，想翻回那一局。 哦， 谁没有？ 之前我把自己给自杀了。 对，哎，那也可以啊。 嗯、 哎，你画我猜还是那个？ 你让秋云看看先这个。 我现在 你画我 猜，我已经创建了。 好， 我要把咱们三个拉到一个。 嗯， 稍等啊。 嗯， 有水友说这就是上高速啊。就是你画我猜，就是你画我猜没有上高速吧，就是快一点猜是吧， 嗯， 哎，狼人杀我记得刚开始最早在杀人游戏那会儿，其实大家还是处于一个解释的时候，那时候有每人发言时间大概2分钟， 那时候大家都特别认真的发言， 对啊，然后就会解释，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是吗？ 现在大家都已经很高段位了，就是玩得好的那种人 你 根本听 不 懂他在说什么， 嗯， 就用就是用一些你听不懂的词，比如说金水银水啊，不如我家的老水什么的。 一看你这就是没玩过，人家那种玩这个玩的特别好的人一定会， 我是一个 会嘲笑我们的， 对吧？哎，咱们这个直播间有没有玩过这个啊？这种发金水这种高速的这种狼人杀玩家啊？哎，好，咱们都坐下了吧？ 现在还在等尼克。 嗯， 尼克进去了吗？ 我在努力进，我这个 网那就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前两天更早的一个是 好，你先分享， 是我去玩那个帆船嘛，我觉得那个帆船运动也还蛮有意思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 你讲一下， 就是就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帆船运动比较离我们比较远，可能有 帆船啊，我这真是很远， 就自己驾驶帆船嘛。但是其实我接触了以后发现它其实是很容易的， 然后你就落水了是那次吗？ 但是我落水了，我是想说它所谓的容易就是它其实操作步骤没有那么的复杂，但是非常需要你的协调能力和对这个风向以及它底下海底的暗流的一个判断。我那天驾驶这个帆船的时候是在这个海湾里面风平浪静的，但我依旧翻了船是因为它底下那个海的那个暗涌特别的那个猛烈，然后像这种帆船运动在比如说一些海滨城市，像青岛啊，像这个深圳，或者是就是一些海滨城市吧，然后就会比较火。然后很多是小孩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这个，他们驾驶的非常帅，特别好，直接可以出海的那种。 所以就是他们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对对对。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运动和游戏一样，都是熟能生巧，然后再加上这个丰富的经验的一个判断。 对对对。 对吧？就可能比较这个得心应手一点。 现在你们两位为什么都不在这个房间里了呢？ 没有，我在给他去弄一下这个。 完成一下技术上的问题， 完成一下技术上的功课啊，马上就可以了。 上次我们这个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你画我猜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曹操是吧？还有一个什么， 画的真的是太崩溃了。 对，好像有一个是 最经典的是鹤立鸡群吧？ 对对对对对， 你画了一个小鸡，然后乘以 n 次方，然后中间又画了一个很高的鹤， 乘以一。 感觉我们都是这个抽象派的。那我们这个水友也不要离开啊，我们接下来呢就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我们三个人的你画我猜。 对，但是他这个为什么总是这个错误啊？ 不行，就你们俩开，然后你们对着画我也一起猜不就得了吗？ 那到你画的时候呢？ 我就不画了，你们俩画来画去。 我看有网友说要先猜个歌名。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来，秋英来一首歌吧，先 来一首歌，又要朗诵吗？ 朗，对对对， 可以可以。我给你找个电乐先。 先给大家这个。 你先开始点着这个，已经进去了。等会儿我一定要扫到最后才行。 那我们先来一把猜歌名吧。 行，猜歌名嘛。 猜歌名，我给你找一首深情一点的。 最好找那种就是又很耳熟能详，但是念起来就是不知道什么歌的那种歌。 哦。这我得好好想想要念什么呀，我来想一下啊。 大家不许百度啊，每次这个水友都是秒答。 找到配乐了吗？ 就是你再把那个房间重新分享一下呢。 好，我试一下。 配乐给你找好了，就差你了。 配乐已经找好了。好，那我等会儿我再重新分享一下这个房间。哎，不用重新分享，暴走五声现在就在里面。 可是我为什么每次点进去都是错误？ 你重新刷 一 下。 你等 一 等，对，你得等一等。不不不，出那个是对的，出那个画面是对的，你得等那个画面完之后就进去了。 好，秋英先来歌名吧。 来吧， 先来歌 名 啊。 对， 行，稍等一下，我再选一下，马上就好。来吧，来一首，也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啊。来，我准备开始朗诵了，要有配乐吗？ 开始吧，配乐已经给你定好了。 好，举头望无尽灰云，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 哎，这句 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 好，到这 儿来了吗？ 现在还没有网友来回答，但我已经大猜出来。不是，秋英，你选这歌非常符合你一个人买车票的这种，对对对，非常符合。 好多人都说没听过，我要放一首，对，放一首伴奏，大家没准就 没有听过。 那个日不见什么什么的那个暖，那 我再给大家多读两， 让我猜 出，多读两句吧。 你可以再把前面几句重复，你再把前面几句重复。 前面几句啊，好。 举头望无尽灰云，那季节叫做寂寞。哇哦！ 有人说你的背包 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 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好高啊， 应该是猜到了吧。 月圆和家园等等等等繁华成 哎，咱们 这个词儿也不懂。 还没有猜出来吗？ 还没猜出来吗？ 还没有猜出来， 就开始你画我猜吧。 落叶归根吧，应该。 对， 落叶归根， 厉害的，厉害的。 可以，可以，可以。 而我就像落叶归根。 怎么样，两位还要唱一下吗？这个？ 哦，不用了，咱们还有一点时间，赶紧来把你画我猜吧。 好嘞， 好 嘞，这是我来进哦。 现在我们两个都已经 sit down。 好了，我来进啊，马上。哦，我的为什么又错误了？这是一个真的就是在网页链接上很容易出 bug 的一个游戏。 哎，大家怎么会没听过这个？很多人没听过这个王力宏的《落叶归根》啊？ 啊，真的吗？ 嗯， 但高潮应该听过吧？ 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仿佛着你身边 身旁、嗯。 这个还是，这个应该还是可以听过的。 哎，在这个浓浓的秋夜，不免放上这个歌，有一点思念家乡。 对，来，你们 俩先开始，我随后进入，好吗？ 啊，还能随后进呢？ 可以的， 那来吧，咱们先来一把。 我现在总是 现在是谁在画？ 嗯，现在先来， 好，我画， 对。 嗯，哇，这个可以切题吗？ 不可以，这个切不了题啊。大家来，我给大家直播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啊。我们现在呢在进行这个你画我猜啊。 这个真的，这是一个手势啊，打手势。 两个字啊， 天 哪，手势， 我好想加入你们， 猜一下。 其实你可以看我这儿图画，现在我画了一个粉红的圈， 这是一个手势，粉， 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环嘛。 大家说这是什么？两个字，手势。 这只能画到这样了吧？我真的是有点无能为力。 手拉手几个字啊？ 两个字，两个字。 手牵牵手。 手势，这应该是 手 镯吧？手 势就是。 哦，哎，天哪！我为什么一直错误？ 手镯有点接近了，但是它是做首饰的材质，就是它并不是说就是说手环啊、耳环啊这些。学者猜了一个首饰手环，有点接近了。玉镯，哎，玉有点接近喽。再想一下，它还可以做这个吊坠，然后上面的花纹呢会很花，比玉要花。你看我花了很多的斑点啊， 这什么呀？ 圈呀，对吧？ 全程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你看，我再画一个。回合结束， 啊， 时间到。 不如你们退出来，我们重新进一个房间如何？ 好，可以。 你们来创建一个房间，重新发到我们的群里。 其实几个意思。石头，有人说对，是石头的一种，玛瑙，哎，对，翡翠，都接近了啊。最后是答案是玛瑙，答案是玛瑙， 答案是玛瑙。 哦，说的是首饰，我以为是打首饰的 首饰啊，手语是吗？ 好，现在我们这个群又开了一个我们三个人的房间。 哎，又开了一个是吗？ 你又开了一个吗？发到我们的群里了吗？ 这个， 好，是还是小狗宁吗？房间叫， 对，是小狗宁。 好， 嗯。 哦，为什么还是错误？你们刚才是怎么破解这个错误的？ 就是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 点 进去为止。 对， 哎，真的是 怎么样？对啊，我以为是这个手， 我看到了主持人扔了一个拖鞋给你。 这些， 你进你分享这个还是徐可分享这个？哎，好，我这进来了。 到底进谁的？ 邱莹那个，邱莹最后一个分享这个， 好好好， 是我分享的最后一个吗？ 对，你暴走武生已经坐下了，你怎么挨个坐了一遍？ 快快快，邱莹快来， 我进不去， 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呢？ 太难过。 最后分享的那个， 我最后分享的这个是吗？我一直点的就是这个，进不去啊，真的是悲伤。你们开始吧，我这是出现了 bug。 你这又是 bug 了？ 我这 bug 了。 那行，那我们就开始吧。 你们开始 吧。好嘞， 嗯，游戏开始啊。这个是谁先画啊？咱们画，是一档综艺节目啊，大家可以看清这是什么综艺节目啊。 哦，这把 这个有点难画， 啊，这个水友就知道怎么画了。 这个有点难画啊，我想想，啊， 就成了我们来猜。 这个， 水友大家可以给他点灵感。 大家说怎么画呢？这个，啊，怎么画呢？嗯，可以这样啊，叮叮叮叮， 综艺节目啊，快乐大本营。 快乐不加， 秋莹，来，咱们一起猜四个字综艺节目。 我有点看不见。嗯， 他画了一个舞台，然后上面站一个人。 综艺节目几个字？四个字。 你下面写的这个是什么？ 是几个字？ 四个字。 综艺舞台，春节晚会， 天天向上。 它是一个很 像 那个开奖了的那个感觉，有没有觉得？ 你怎么看出来像开奖了？ 他写了一个什么？ 天天向上。它是一圈舞台，底下有这个是一圈桌子呀。 我觉得这他们要再猜不出来，是吧？就不赖咱们了。 G 是 JJ 吗？你那写的？ 对对对。 JJ 少女时代，少女时代，滴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哦，非诚勿扰，对对对，我在想非诚勿扰那个开场曲嘛，女嘉宾上场的时候 已经公布了是非诚勿扰是吗？哎呀天哪， 刚才池深提醒我说应该画一个男性符号和一女性符号就行了。 哎呀，这个我们这个水友还是比较聪明的。 对 你应该画男性， 少女时代就可以了。 来，该我了，该我了， 轮到他画了。来， 哎，今天我猜的这个非常符合咱们今天主题，叫体育运动。 体育运动啊，大家猜 一猜，体育运动啊， 是不是铁饼和飞碟？ 两个字儿，两个字儿啊。 你面对着我猜，我也看不见那个。 两个字儿，我现在对对对，这个就是我写画一个非常明显的 射击， 这个射箭吗？ 射 对射箭，对了射箭， 射箭啊， 这还是很好表达的嘛。不知道我们水友有没有猜出来啊？一项体育运动两个字，射箭。好的， 好， 接下来又轮到我们这个水友来画了啊。 轮到咱们画，咱们画这个，哎呦，这是什么呀？ 对，是是是，我们 才 对对对，大家互动起来，又是两个字，没有提示，为什么没有提示？ 不是这个没有办法画呀，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大家说怎么画啊？这个怎么画？这个这怎么画？这根本画不了，这个 您画面还停留在射箭， 对不对？这个没法画啊，这个只能 四川火锅， 看一眼 火锅，对不对？他只写了个四川， 是个什么？什么 两个字食物，那就火锅呗，串串，串串， 四川锅， 锅底，四川 锅里， 四川锅里有肉、 辣椒、 猪脑，先打一下，猪脑， 一堆圈圈， 然后画了一堆圈儿是吗？丸儿， 大家 牛丸 画的 牛丸鱼丸。 对，这样你也没招是吧？这没办法，这东西，这没法画呀、啊。这咱我只能做成这样了。 鱼丸不对吗？ 两个字串串。 对呀、啊，串串我刚说了，他没有说对。什么玩意儿？牛丸？丸子？ 这没办法吧，大家？ 素丸子？ 对对对，这确实没办法啊。 是什么？ 素丸子？哎呀，这个很好画嘛。什么？ 贡丸是什么？ 是什么？ 啊，贡丸啊。 哦，贡丸是应该画牛那个就是潮汕火锅， 咖啡色，然后在那个丸子上面。 广东火锅里面有贡丸。 你再画一个，咱们节目就差不多了。 嗯，咱们这次让秋英来画一下 啊。这个简单， 秋英用我的来画一下啊。 这个简单啊，你看啊，这是一个文具，嗯。 三个字的文具啊，咱们来猜一下。 嗯，现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看我们最后一波的这个你画我猜的互动环节。 文具这是什么呀？这个大家看看、啊、 现在写了一个铅笔，然后上面呢写了 ABC， 然后旁边又画了一个小方块，打一个文具两个字会是什么呢？噔噔噔， 能理解吗？ 有谁有猜出答案吗？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直播互动有一点延迟啊，有时候我们已经画了，然后这个互动还没有这个发过来。 啊，猜对答案， 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厉害的厉害的， 应该说是 你应该理解出了我的用意 啊。 你是画了那个、 啊、 黄色的橡皮擦， 对， 然后又 擦完了那个字擦了之后，还留下了一些橡皮屑。 哦，好吧， 没错 ，OK， 行， 这个秋莹不愧是抽象派，我们今天又玩了一把这个非常尬的你画我猜。 对，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对秋莹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嗯、今天。在场面下运动，在上了直播也得运动啊， 没关系， 运动 没错。 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别让在玩游戏啊、追番的同时，也要注意身体的健康，是吧？大家时常要运动运动嘛，是吧？ 对。 其实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玩了玩这社交游戏，其实我觉得社交游戏挺有意思的，其实比一些 PC 啊、这手机游戏都有点意思。